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 曼聯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咯、 啊。好嘢。啊，一夜抽水啊！你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 三三比一啦，我覺得係贏噶啦，卓眼。 阿波啦， 波小雲迎迎光幕。 做咗中場先。誒，啱啱先有個機會啦，啱啱喺一比零， 一比零啊！即刻 雲貝斯。喂，嗱呢個波咧好明顯咧， 搞錯啊！喂，咁鬼快兩分幾鐘真係 死門喺山洞士島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聽， 咪暫時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個。 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 到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掠過，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好似射十二碼，掩卡曬，將個波頂翻出嚟，仲有加油卡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 多謝曬，而家都坐準有心機講嘅人，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明你係好撚你氣， 唔關佢事喎， 唔 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祝各位新年快乐，蛇年就唔使再见到日狼啦，梁振英、啊、希望佢今年落台啊，恭喜恭喜。 澳門第二節回來了，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今天在我們這個題目呢，就是這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就是一個政府提出最新的一個資格，就是你做老師你就一定要去讀這個課程，你才做老師。所以呢就入面呢令到很多老師都會覺得困擾和有些本末倒置。所以呢今天呢咁啊，即係有我哋嘅呢個澳門最年輕貌美嘅博士啦，烏博士啦，咁同埋咧呢、這個長腿美少女幼稚園教師 Lancy 啦，咁就今日上到嚟咧，就係、是、同我哋咧嚟到去即係講下呢樣嘢啊。咁啊，我重申我係你節目主持人，就係、是、讀書讀到中意嘅司徒文俊啦。咁啊，今日咧我哋探到呢個話題咧比較專業嘅，因為係即係教育嘅問題啊。咁啊，頭先我哋第一節咧就講到啦，或者其實入職啊，以往咧係作為一個老師，哎我要點入職做老師咧？咁啊，或者係即係講出啦，咁啊可能咧即係以往啦，因為澳門譬如話就業不足啦，因為好多人都去咗賭場啊或者酒店啊，咁啊導致咧咁啊可能係嗰個教育水平咧，即係可能有啲個案咧咁啊會即係。低劣少少啦，或者甚至乎話新聞系嘅無端走去教地理，但問題佢完全冇地理嘅常識嘅，咁啊即係出現過呢啲行內人先知嘅事件啦。咁啊政府咧，咁啊即係定一樣嘢出嚟，咁啊想大家啲教師整體質素提高啦。咁結果咧定出嚟嗰樣嘢咧就有啲本末倒置噶，因為倒翻轉就即竟然係要呢啲現職教緊嘅老師咧。去上堂去做功課，但係做翻一啲可能係中小學程度嘅功課啦，默書啊、背書啊，即係咁。另外咧就什麼上堂嘅要起立啊、鞠躬、Good morning sir 咁樣，即係去做翻一啲學生日頭會對佢哋做嘅嘢啦。咁啊喺呢一節咧，咁我哋要揾翻啊，即係阿 Lancy 啦，咁而家嘅幼稚園教師啊 Lancy 姐姐咧，就要即係講下啦，究竟係你講過啦，有300嘅地方啊，包括有大學同埋一啲學府啦，係會提供呢個課程啦。咁我哋咧名我哋就唔開佢哋啦，咁因為澳門街即係呢個節目都講到明啊，好嘢咧就一定會揚名嘅，唔好嘢咧咁啊，為免不必要麻煩咧，咁啊通常都唔揚名，同埋都會講句啊，即係呢啲事咧就嘉賓嘅意見，咁咧就同本台立場無關啊。咁啊，如果即係政府機構啊或者點樣咧想揾晦氣咧，就歡迎咧去呢、這個氹仔幼稚園揾呢個叫 Lancy 嘅姐姐啦，係啦，咁就係啦，咁就嗱我哋繼續講啦，呢、這個啊。 三個地方去提供呢個課程，係咪三個地方提供嘅課程就佢嘅學費、上課嘅時間、上課嘅內容係都係一樣嘅咧？ 嗯，內容呢啲我就唔清楚，但係話學費或者時間咧，就係真係爭好遠嘅。 你可唔可以分析一下啦？即係譬如你講緊啦，你兩譬如你三個地點嚟計，你指嗰、那個收費、那個學費分好遠嘅意思係即係你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具體啲講係差幾遠啊？ 具體可以爭一倍以上咯。 點解會咁嘅咧？ 嗯，如果收費較平啲嗰個就係、是、即係佢會難入啲咯，即係佢會要求你係一定係要認識老師啦，又或者係佢會有 interview 啦，即係再會考多幾次試啊。 同埋我聽你講係咪話要推薦㗎？係 啊， 即係澳門嘅大膊頭文化啦，就係、是、你係邊個邊個個細侄女啊，邊個邊個博士教授嗰個 friend 或者係佢老婆咁樣，咁就跟住俾你入咁樣。 係啊，同埋佢會睇埋你教學嘅年資咯，即係譬如即係兩個同一時間都係做緊老師嘅，但係佢一個係教咗一年，一個係教咗三年嘅話，佢會俾讀咗教咗三年嗰個讀咯，但係佢就唔會俾一年嗰個讀。 咁換言之，你咁樣講，譬如即係一啲即係呢個範疇，我哋俾個好專業嘅形容詞佢啦，呢個範疇嘅老屎忽咪可以去讀咯。是不是即是譬如我已經是教中學教十幾廿年了，甚至乎好像我們之前都上過我們節目啦，教了很多年中學的養水啦，那這些即是老資格的從業員就可以去讀了，是不是？ 是啊。 那譬如好像你們這樣這些年輕貌美即是畢了業都沒耐的即是新進的老師啦，那是不是入不到啊基本上。 是啊，入不到。 咁所以你就要去補貴那間啦。 是啊。 那貴那間我想問一下你為什麼要這麼貴呢？ 咁呢個佢學校嘅政策我唔清楚點解。 嗱，我問一問你，佢呢個課程係政府推出呢個制度之後特別去做出嚟，定係對政府推出呢個制度之前已經有嘅咧？ 之前已經有嘅。 好，咁我第二個問題問你，之前去讀同而家去讀，譬如就隔咗呢一年兩年，但係讀同一樣嘅嘢，學費係咪一樣？ 唔係。 唔係意思係 升咗都幾多下嘅。 嗱，即係換言之，就係政府一推出呢個制度之後，相關因為要讀呢個課程，所以呢個課程就我哋俗稱叫輕香咗，所以佢就加咗價，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諗可以嘅，因為其實基本上佢係、即係可能幾年前同而家嘅價係可以爭一倍咯。 爭一倍，即係嗱，我打個比喻啦，幾年前可能9000蚊嘅，而家就20000嘅喎。 差唔多啦。 咁但係其實你講緊啦，每嗱而家嘅即係物價飛升啦，即係我哋澳門街之前都即係講過啦，而家啲通脹好犀利啊，什麼買個罐頭午餐肉都20蚊啊咁樣，咁啊亦都有啲聽眾啦，即係提及翻啦，就提出啊，澳門呢個 MIF 嘅威尼斯人展覽咧，就有特價午餐肉，就15蚊一罐，咁咧就五香肉丁咧就10.2，咁啊小豪民進可以去買定。100-200罐咧，就擺喺個倉度，咁可以成咁啊！好多謝啲咁有心嘅聽眾啦，咁如果有心嘅應該幫手攞架車去兜埋啊嘛！我唔會專登入威尼斯人買罐午餐肉咧，嚇係咪先？裝傻咧嚇，咁啊不過唔緊要啦，我窮到就嚟午餐都食唔起啊嘛！咁啊，即係照講下啦。喂，你咁樣講差成個筆，係嗱，我直接啲問，喺政府推出呢個政策之前，佢係咪嗰個學費係冇加得咁明顯啊？ 是的， 即是簡單啲講啦，坐地起價嘅喎呢個， 嗯， 算唔算咧？ 應該都算嘅， 即係好似啲炒賣文化咁樣，係咪啊？ 係咪因為佢師範出咗之後話一定要讀師範，所以牽涉令到嗰三間高等學校啦，或者嗰啲普通嗰啲教育機構啦，咁啊，哇，係喎，有師範喎，個好多人冇讀嘅，所以。 因為你而家必須要啊嘛， 必須要嘅話，所以咪要價錢抬高佢咯。 啲情況咪好似即係人哋譬如出面 係 啊，你有病毒咁樣，跟住你要疫苗喎，咁咪原先10年冇人打嘅嗰啲破傷風嘅，跟住全部炒咯，即係好似而家澳門啲樓咁啫嘛，以前都冇人炒嘅，咁而家因為多咗一個女同胞落嚟，佢哋又唔知點解咁需要投資移民嘅，又需要炒賣嘅，又需要資金轉移嘅，咁結果啲平民咪但係啲市民咪好慘咯，咪捱貴樓咯。即係個情況其實一樣啫嘛，佢呢個係炒賣行為嚟啫嘛。咁啊你見到啦，其實你多唔多同學？即係嗱，你而家上堂啦，多唔多同學仔嘅咧？ 滿唔滿嘅？我自己本身個屆咧就 其實係唔係太多嘅啫，即係有啲誒啲之前冇讀到，咁可能其實今年剩翻廿零人到 嘅 啫， 都係現役嘅，即係而家教緊書嘅， 大部分係咯， 係。 但係即係今年再報名嗰啲咧，就係、是、見到係基本上成個禮堂滿曬咯。 嗱，咁我問啦，咁嗱，因為之前咧就澳門講過啦，話即係教師不足啦，咁亦都一個原因咧，我哋之前都即係楊瑞啊，都上過你節目，一個中學老師都講過。其實好多即係譬如話，喂教可能教會計嘅老師，就直情咧俾酒店揾賭場請咗入去做會計，跟住教電腦嘅教 IT 嘅，直情俾人請咗入去做 IT， 結果咧。就即係好多中學或者大學都師資好唔夠啦，咁亦都揾咗好多啲國內或者外地嘅教師嚟啦咁樣。咁其實你自己教幼稚園嚟計，以前個人手係咪好缺㗎？而家係咪多咗好多教師咧？ 而家係都其實都差唔多咁。 其實會唔會係嗰個教師嗰、那個資深咧係調整咗咧？即係會唔會譬如而家做老師，因為以前咧就話會比賭場同埋比呢個酒店咧就係、是、個人工低好多噶嘛。咁啊，即係最多話福利好就係放假多啲啊。咁但係即係同埋唔使孭數啦，即係好似我哋做賭場一啲咁孭數啦。咁佢唔使啦，咁樣咁壓力冇咁大啦。咁但係其實而家係咪已經調整咗？係其實做老師嗰個收入都唔會太低啊。 係因為佢師框係規定咗個即係一定要係。超過一個數，即係唔可以低過嗰個數咁樣。 咁如果你咁計，背後有冇牽涉到其他問題係同錢有關咧？例如津貼咧？ 應該都會有，因為其實有好多即係可能同事或者咩都會覺得哇，如果冇呢個津貼，佢都唔會入行咯咁樣感覺。 即係簡單啲講，嗱，你要做老師，咁你就會政府有津貼，你要攞津貼，你就要讀完呢個咁嘅師範課程。 係啊。 咁即係背後就係牽涉就係呢個津貼錢嘅問題。你即係讀完攞完呢個資格，除咗話係教書之外咧，就係、是、你要有呢個資格，你就可以攞多份嘅津貼。就係、是、如果冇呢個資格就冇嘅、 啊， 但係都係教師。咁、 啊、 為咗要攞咧，所以就要去焗住讀啦，即係焗你上馬嘅。 同埋另外，如果你冇呢個資格，即係雖然學校係可以請你，但係教青局唔會承認你老師嘅資格咯。 嗱呢個情況其實我想知係冇尷尬，即係學校請咗你，但係又話教青局唔承認咁樣。 都會㗎，即係佢講話即係學校可以請你，但係佢唔會承認或者唔發教師證俾你啊，或者咩咁樣咯。即係佢可能會覺得即係你請入去，佢未必會當你一個教師咁樣嘅身份。 香港咧就叫教育局啦，澳門咧就叫教育青年局啦。咁就係即係呢個係負責啲學校或者教師嘅一個政府機構啦。咁係咪而家讀完呢個制度框架呢個課程，就喺入面可以申請教師證㗎咧？ 佢要睇翻你個資格，然之後審批完，佢覺得你係可以，咁佢就會發個教師證。 嗱，簡單啲講啦，咁而家咧有個人叫小姚文俊咁啊本身做開賭場，咁啊應該係即係冇做教育事業嘅。咁而家咧，咁啊有間學校咧就話，即係見呢個司徒文俊咧，幾得意啊！不如你嚟教下我哋啲幼稚園小朋友砌下 LEGO 啦，教下佢哋畫畫啦咁樣。咁於是咧，呢個司徒文俊咧就走去讀呢、這個師框嘅課程啦。咁讀完之後，跟住幼稚園請咗，係咪就可以入職做教師？ 係啊。 咁換言之，其實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本身我有冇讀 education， 我係咪嗰一行嘅專科？其實即係譬如我教人砌 lego， 但我從來未連積木都未玩過。我教人畫畫，但我畫筆，我連素描咩都未畫過嘅。其實係佢唔係睇你呢樣嘢，而係睇你有冇呢一個嘅師框呢個證書嚟到去行先咯，係咪啊？ 係啊，即係好似而家佢。今年嚟講都仲係，即係你就算冇大學嘅學位，你都只要你有嗰個師範嗰個嘅證書啦，叫做咁，你都可以入職咯。 唔係話 係啊，今年係咯，跟住不過下年就聽講話會改。 而家教幼稚園要唔要大學畢業啊？ 而家理論上你有高中同埋呢個師範，你都可以教嘅。 嗯，咁如果司徒文俊要入行去做教育咧，除咗訓練動物之外，仲有啲咩嘢係可以做到咧？如果得中二嘅資格， 保姆。 保姆即係點啊？ 助教。 係咪即係阿 Lancy 姐姐帶啲小朋友上車，跟住我就負責開車坐齊未啊？跟住 係啊， 就係嗰啲啊。係 啊。 係咪啊？即係好似海綿寶寶嗰個啊 ，Are you ready, kid？ 咁啊，係咪就係嗰個啊？即係簡單啲講，即係原來我喺教育範疇裏面，我就可以做到派大星嘅。 嘅程度啦，我就唔可以做海綿寶寶嘅程度啦。 派大星有讀大學㗎嘛，都唔錯㗎。 派大星有讀大學，真係唔錯啊！咁啊啊 Lance， 咁我嗱我要問你一樣嘢啦。你而家你話一至五都要翻學，咁你頭先講咗啦，你要默書，你要起身鞠躬，你要嗌 Good morning sir，Goodbye miss。咁你入面做嘅功課係好似大學咁，你要寫論文啦，定係嗰啲咩功課嚟？ 唔係論文喎，即係好似係一啲唔知點樣形容，即係 填充啊！ 係啊，即係好似差點填充咁樣㗎。佢比如好似嗰科完咗即係你有個考試咁樣啦，跟住佢就會話俾你聽會有選擇啊、填充啊、判斷啊，跟住咁樣做一份卷咁樣咯。 其實嗱，即係我問你個問題先啦。即係我睇你外形啦，你又後生啦，咁啊樣子 OK 啦，咁啊對腳又修長啦，咁點解你唔去做一啲譬如公關啊，或者一啲酒店咁，其實都有好大發展，點解你要做老師啊？你自己 可能我細個已經中意呢一行啩。 即係呢個係嗱係你自己志願啦，你出自你去做老師，唔去揀去做賭場嘅原因就係因為你係本身你想投入呢個教育行業啊，係咪？係 啊。 咁換言之，你之前去讀嘅，譬如你讀中文系，你都係第日想出嚟，可能係教翻中文啊，或者係去即係好似以前你傳統細個教你中學嘅老師，或者教你中文嘅老師，佢哋都係咁樣去出嚟，咁你就去行翻佢哋舊路，係咪？咁結果而家咧，咁政府就成立咗呢樣嘢啦。咁但係呢樣嘢咧，又對你嘅專業係冇幫助嘅喎。咁但係我就好直接咁問你一個問題啦。咁佢除咗話俾你知，即係佢話俾你知啊，佢每晚就 cosplay 一個老師，叫你 cosplay 一個學生，走去重新去等你知道何為老師、何為學生之外，佢有冇去直接話俾你知你要點樣去樹立一個老師形象啦？有冇點樣去傳承知識俾下一代，或者呢個社會澳門？乜嘢嘅教育方式適合澳門？有冇講呢啲嘢？ 基本上都冇，即係好似我哋之前上過一科叫做教育社會學嘅課啦。咁基本上佢用嘅教材咧就係同澳門冇關係，佢教材係用台灣嚟做背景嘅。 有冇教你心理學㗎？ 心理學係暫時未有。 其實喺我嘅角度咧，其實係心理學同教育 education 咧係應該係要連埋一齊去學嘅，因為你作為老師咧。其實你要知道嚇，唔代表你識多啲字，你計數快啲，或者你講英文你標準啲咧，就代表你是一個好老師。你要睇你識唔識點樣輸出啊，即係你點樣去將你嘅嘢，你要話俾你而家嘅對象知，你先係一個好嘅老師啊嘛。咁成換言之咧，佢應該係要教你咧，係點樣增強你嘅表達能力，同埋你要表達一啲正確嘅嘢，而唔係即係去倒翻轉咧，就係去側重喺嗰、那個。你即係你係咪要有呢個小學嘅程度走去教翻小學咧？呢樣係完全係倒翻轉嘅，相反嘅，唔同啊。同埋第二樣啦，即係譬如做得即係出嚟做得嘢啦，都唔係十零歲啦，即係講緊都係一個成年人有多啦。一個成年人有多咧，係咪走去做填充咧？其實唔係啊，即係倒翻轉即係我一個門外漢嘅諗法，我叫你讀呢個課程咧，我係應該會叫你咧去做一啲嘅可能論文啦，或者係一樣嘢就係。兩個問題咯，第一點解你投身教育？第二就係你對教育你自己嘅睇法，何為教育？但係佢有冇去即係去譬如其實我覺得係唔需要去上堂嘅，只係需要咧係叫一啲老師，你而家做緊老師嘅，無論你中學好、幼稚園好、小學好，大家坐埋一齊上堂嘅方式就用 group discussion， 就去講分享你哋教學入面嘅心得，同埋嗰個大家遇到嘅問題，同埋大家認為而家呢個社會。當前即係好似澳門利字當頭，或者點樣係去用一個咩教育方式去改變下一代嘅思維，係應該去探討呢啲嘅嘢，係去一個專業嘅探討，而唔係咧叫你默書啊，默書呢啲係嘥氣啊，即係冇用啊，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做賭場嘅，佢同我哋叫我哋講教我哋反洗黑錢咁樣，其實呢啲多餘啊，係咪先？即係做一賭場嘅，老實講，點會識洗黑錢啫？因為你係做嘅，你只係做嗰個係表面運作嘅啫，派牌啊。你對客啦，洗黑錢係第二種嘅行為同手段。你要識洗黑錢，你就要識當中嘅龍溜，而唔係去用你普通平時工作上嘅途徑咧，係 你唔會識點樣使黑錢嘅，所以係用錯咗個方向啊！即係呢樣嘢係可能你哋唔係好明白我講咩啦，因為始終係第二反嘅，你哋係老師啦。嗱，喂，我想問下你啊，嗱，呢樣嗱，你而家讀呢個課程咧，咪教青局認可嘅，咁你讀完之後，係咪呢個課程會唔會本身係一個大學嘅資格，或者譬如話係即係一個係degree 啊，或者點樣嘅資格咧？定係純粹一張沙紙一個文憑咧？ 純粹一個證書文憑嚟。 咁換言之，淨係課澳門嘅教青局嘅啫。係 啊。 即係譬如嗱，佢哋咁樣講啦，而家你唔喺澳門啦，你去其他地方，去外國或者去國內，你去教書，你讀呢個課程其實唔係一個國際認可嘅嘢嚟喎，係嘛？係 啊。 簡單啲講就係、是你去到邊，你本身你有嘅大學嘅學位係仲個承認度係仲高過你而家呢個嘅證書啦，係咪咧？ 係啊。 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 咁你有冇問過你哋啲同學啦，即係都係現役嘅老師啊？大家讀呢個課程其實有冇諗過？除咗話真係好實際要個津貼之外，其實係有啲咩作用啊？ 嗯，作用就係、是、即係你一定要有呢、這個。即係學位，即係呢個所謂嘅證書啦，咁你先可以做。即係如果你唔讀嘅話，咁你就唔可以喺呢一行立足咯。即係可以咁講。 即係純粹係要滿足政府嘅一個要求， 是啊、 就唔係本身係我要喺呢個行業度要係有啲咩需要所以讀嘅。咁嗱，我問翻博士啊，博士教大學啦，咁你而家企喺一個山頂上面望翻呢啲山腳嘅幼稚園教師啦，咁啊望翻你啲後輩啦。咁我相信咧 ，Lance 咧，憑佢咁靚麗嘅外形咧，一係轉行，一係咧就第日咧最多都係教中學嘅啫，應該去唔到教大學嘅，因為教到大學咧就絕無僅有嘅。咁啊，你自己睇翻嚇，你會唔會覺得係好多餘啊呢樣嘢而家？ 不嬲覺得多餘啊！ 係咪啊？ 因為我之前都經歷過咯，都係咁樣上嚟啊嘛。 即係之前你教中學嘅時候，政府又係要你去搞呢樣嘢。 即係本身係佢要。 唔係啊，你嗰陣時應該冇呢樣嘢，佢推出咗唔好耐啊。 係推出唔係好耐，但係嗰陣時我最好嚟講，你話教書一定要讀呢個師範課。 你可唔可以講下咧？你頭先講過咪話一堆叫咩嗰啲咩補充劑嘅垃圾嘢嘅 散餐。 咩叫散餐？ 散餐即係佢係咁樣嘅，作為一個老師啦，或者係一個中小學嘅老師啦，同埋嗰啲專職人員啦咁樣啦，咁都要每一年咧要收翻教青局咧開辦嘅課程嘅，要收讀嘅，咁樣咯，跟住咧就會計翻時數啊， 要唔要錢㗎？ 有啲係唔使錢嘅， 係政府搞定係 教青局同某一個澳門一個比較非常有名或一個大學合辦嘅課程嘅， 即係好似嗱而家呢個咁係咪都係教青局㗎呢、這個課程？佢哋而家讀呢、這個即係 唔係喎 嚇？咁唔係教青局 㗎，不過佢哋嗰三個教育機構開出嘅課程咧係有師範嘅，做完之後咧符合呢個師範。呢、這個要求， 咁你咁樣講咪好怪咯？ 係滿足翻呢個搞清楚。 你咁樣講咪好怪咯？即係你唔係政府直接嘅嘢，但係你又要同私人機構。 同埋我都奇怪就係話，其實嗰三間啦教育機構，其實佢讀嘅課程啊，或者啲咁即係程度能唔能夠統一咧？可能會出現呢個程度唔一樣嘅喎、 哦。喂，其實嗱，我倒翻轉啦，你自己你先放低你呢、這個咁崇高教緊大學嘅包袱先。你而家覺得你以作為一個老師，你教咗咁多年書，而家倒翻轉叫你上咁嘅課程，叫你去扮翻呢個學生，即係起身鞠躬啊，跟住默書啊，你冇覺得係一個侮辱嚟啊？ 我嗰時讀唔係嗰一間機構嘅。 啊，咁你嗰陣時讀嘅都要默書，都要。 哦，冇，我哋係一齊即係聽個大學嘅教授啊，即係講嗰啲方法啊，即教學嘅方法啊，即閱讀嘅方法啊，跟住你下面度聽書咯，就咁樣，即好似讀大學嗰啲咁嘅課程咁樣咯。 咁但係就冇佢哋而家呢個簡單呢、這個冇咁低 B 嘅。 冇咁，乜即程度唔同咯。 係。 個情況唔一樣咯。 嗱好啦。咁喺呢度咧，我要問阿 Lance 啦，因為你而家讀緊啦，你最清楚啦。嗱，我都咁樣講啦。嗱，咁我即係我要讀呢個課程，就係因為如果我唔讀，我就冇得撈，我就唔可以做老師。咁亦都咧，我又冇個津貼啦。咁既然講錢，我同你講錢啦。咁啊，澳門咧，係人都知啦。咁啊，有幾千蚊嘅進修基金就俾下啲百無聊賴嘅市民，即係例如司徒文俊呢啲咧，就話你學下嘢啦，揸下車又好，求其讀啲嘢都好，就唔好。成為一個廢人咁樣就識得做節目啦咁樣，咁啊 既然啦，既然要有技能啦，咁呢啲咁專業嘅一啲教育嘅課程啦，係咪可以直接用進修基金課税嘅？ 係用唔到嘅。 用唔到？點解咧？ 因為呢個佢曾經去教青局問過，咁就話需要係嗰個機構去到佢嗰度登記咁樣咧，咁先可以用到個5000蚊嘅。但係咧，我哋而家呢個我而家讀緊呢度咧，係佢係冇去登記咁，即係就唔可以用嘅。 即係簡單啲講，呢樣嘢因為我要滿足你政府嘅要求，所以就去讀。咁結果讀嗰個機構咧，因為佢又冇同你政府協調，所以咧我就唔可以用政府俾市民嘅進修基金走去俾學費。 係啊。 咁咪好矛盾咯。你就係想人進修啊嘛，咁你而家仲要叫老師走去進修啦，但係就反而冇得用。咁好啦，咁我問你第二個問題啦。咁啊，即係我一定唔關我事㗎啦。咁啊，相傳話唔知大專生定大學生咧，咁有津貼㗎嘛，唔知有1-2千蚊啲津貼㗎嘛。咁啲高上即係啲叫做話高等課程啦，就有津貼啦。咁你呢個絕對唔會係低等課程啩？咁嗰2000蚊嘅津貼用唔到咧？ 啊，攞唔到嘅係。 點解攞唔到咧？ 因為佢其實呢、這個2000蚊嘅呢個津貼係要上網登記咁樣嘅。係。咁我就曾經試過就上網登記，但係因為我登記唔到，所以我就打電話去問。 係。 咁嗰個對方咧就同我講， 你冇 WiFi？ 唔係，係話小姐點解你登記唔到？跟住之後，因為嗰個機構佢要係登記你喺邊一間機構讀呢個課程咁樣啦。但我係登記唔到，所以話你而家係登記唔到嘛嘛？你登記唔到，咁即係冇得攞啦。咁樣答我嘅喎，佢係。 你登記唔到，唔係呢個好正確嘅澳門公務員嘅答法嚟嘅嚇，係咁樣嘛，係啊，即係好似你排隊上樓咁啊，你等下啦，等下就有，咁即係幾時有啊？唔知喎，你等啦，你登記唔到啊，咪即係冇咯，係咁噶啦，即係好似我哋鋪頭以前請人咁樣，請唔到，都請唔到，我哋執笠嘅咯，唔會嘅，點會咁易執笠啫？你就等下就有人噶啦，即係佢哋會唔會講啲咁嘅説話，簡單啲講敷衍你啊嘛？咁嗱， 即係佢會係，因為我未打電話之前咧，我係 send 個 mail 去問我個資格符唔符合咁樣嘅，跟住佢就話應該佢覆翻我個 mail 係話應該冇問題。 咁你有冇？ 咁你叫我上 將個 mail 打印出嚟俾佢睇，阿 J 啊，麻煩你睇睇你哋政府啲人答翻得嘅喎，咁樣咧。 但係佢就話咁要睇翻你實際情況，跟住佢話如果真係咁樣答啊，可能你要拎齊曬你啲資料上嚟，我哋再研究下睇下得唔得喎咁樣。 嗱，簡單啲問你，你啲同學或者你身邊嘅朋友讀緊呢個課程嘅，佢哋申唔申請到？ 申請唔到啊。 即係簡單啲講，唔係你一個人嘅問題啦。 係啊。 咁啊，即係我都唔知點講呢個笑話。咁啊即係喺歐個角度嚟講係一個笑話嚟嘅。咁但係冇辦法啦，澳門本身係一個笑話啦，而家嚇只可以咁講啦。即係施浩文將啲咁傑出嘅人才係咪先都要而家都嚇、就嚟搞到要執紙皮箱套人咯。咁你已經係個笑話。咁啊嗱，我哋下次翻嚟咧，咁啊咁既然今日咧有兩個嘅女教師喺度啦，咁啊，我哋咧最尾咧用少少時間啦，我想即係同兩個女教師探討一下，你哋覺得而家嘅教育制度下最表面見到嘅係有啲咩問題？點解同埋第二就係即係從先咁樣啦，問一下你哋啦，即係你哋自己對教育嘅睇法啦。下次翻嚟就好簡短嘅啫，就純粹講一講啦。咁啊，下次翻嚟啦。